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家大剧院音乐厅2022年首场周末音乐会近日上演，指挥流沙直棒中央民族乐团为观众带来春节序曲、渔舟唱晚、百鸟朝凤、龙腾虎跃等耳熟能详的民族管弦乐曲目，现场气氛热烈，观众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的节日氛围当中。据了解，今年国家大剧院周末音乐会将一如既往精彩呈现，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元，充分发挥国家大剧院在艺术普及及教育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冰雪之梦冬奥之约特别策划主题音乐会以交响乐、民族管弦乐的形式，选择历届冬奥主题音乐、花样滑冰比赛音乐等冰雪主题的乐曲，致敬奥林匹克精神。与此同时，深受观众喜爱的家庭音乐会、不可不听的交响音乐、中国民族音乐、经典合唱、经典室内乐等五大系列都会持续上演。鼓楼西经典戏剧《枕头人》今晚开始在鼓楼西剧场开启新一轮的演出，这是著名剧作家马丁·麦克唐纳经典代表作，讲述了作家卡图兰因创作一系列以儿童为主角的黑色悬疑童话而卷入了一桩连环谋杀案。整部作品当中，暴力与纯真交汇，温情与残酷并存，让观众不断回味和思考。国家话剧院经典话剧《哥本哈根》今晚在国家话剧院剧场上演。这部剧通过影响了世界物理学进程的诺贝尔获奖者沃纳·海森堡和尼尔斯·波尔以及夫人玛格丽特三人灵魂的对话，引出了现代科学史上的1941年哥本哈根会见之谜。本月12号到16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希望长安》将亮相小剧场的舞台，著名相声演员苗阜将领衔主演，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的青年演员们，共同为首都的观众奉献这部幽默诙谐的市井群像，于嬉笑怒骂间演绎百态人生。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地安门是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建筑之一，在元明清三代都是皇城禁地的北门，元代称它为后在鸿门，沿后在鸿门东西两侧的皇城界墙叫萧墙，后在鸿门门内为皇城禁地，百姓不得随便出入。在古代，凡是皇帝北上出征巡视，大多要出地安门，亲祭地坛诸神也出地安门。1954年，为了疏导城市交通，将地安门彻底拆除。围绕地安门从古至今都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见过地安门的京城老人又有怎样难忘的回忆？ 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讲述北京中轴线上的烟火气，说说地安门的故事。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参与我们的互动。 大家好，我是选题策划人小强。说到地安门啊，那可曾经是咱们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的标志性的建筑之一。它是皇城的北门。咱们都知道哈，这个天安门啊是皇城的南门。那天安门的门洞呢是半圆形的，窗户呢也是半圆形状。那地安门呢，这门洞啊就方方正正，然后窗户那个扇啊它也是呈长方形。这个呢就意喻着叫什么，叫天圆地方。那天安门地安门这一南一北啊相互对应，寓意着叫天地平安，风调雨顺。 不过翻看地安门的历史，在地安门发生的故事很多都不是很太平。让我们来听北京文史馆研究馆员、北京出版社资深编辑杨良志先生的讲述。 你看那个第一张照片啊，是1900年前后，就是那时候的照片。这个地安门呢是七开间，中间呢三个是门洞，三个方形的大门洞。那么按照过去呢，就是中间这个大门啊只有皇帝一个人走，那么两边呢就是通行的道路。过去当皇上出地安门往西郊去，往东边去地坛，这都是他必行的路。那么中间呢是皇上的门，两边呢是臣子啊，后来就是百姓的门。这个天安门大家看一下，圆形的门。天安门五个门洞，地安门呢三个门洞，这就是皇城的正门和后门。所以这个地安门好几个名字，其中一个比较俗的名字叫后门。地安门的这三个大方门洞，我们在图片中可以看到级别还是很高的。说天安门是九五之尊，什么意思？天安门上边的这个整个的大堂啊，横着是九间，纵着叫进深是五间，这是体现皇上九阳之极也，五是中和中正，所以九五之尊在天安门有表现。有人讲天安门的九五之尊，说上边是九间房，下边呢是五个门洞。这个九五啊，其实呢不是它的本来意义，上边的那是横九间，进深五间，这是九五之尊的体现。说九五个门，这个他就走了。反过来咱们说地安门啊，他真是呼应了一下天安门的圆，地安门的方。北京很多建筑都体现了天圆地方的概念，这个要举起来就多了，咱们现在不举了。地安门这个建筑呢，其实历史上啊，据说有这么一件事儿，我还可以再查，就是康熙的时候，应该说康熙22年，清朝呢进入了比较繁荣的时候，康熙有一个事儿很逗，康熙22年，他在地安门这儿搞了一场大戏，我想是这样，地安门内。朝着景山那个方向，朝着南，大概是7月15盂兰盆节前后，这个康熙呢大概批了1000两的银子，就在地安门的里边搭了一个大戏台，在这里唱大戏。为什么选这个地方呢？因为地安门内是皇家的地盘，地安门外呢是百姓活动的区域，他正好这里呢能够给宫廷官员和 黎民百姓都有影响。所以在地安门这儿搭高台唱大戏，唱什么戏呢？盂兰盆节呀，是祭奠亡灵的。他这时候安排的戏是什么呢？一出古戏《木莲救母》，就是他的妈妈啊，因为过去做了恶事，在地狱里边受煎熬。这个木莲呢，做了很多善事，把妈妈从那个地狱苦海里救出来。当然，这是过去的一个传说了。但是这个戏的主旨就是劝人行善，善事无极，积德积阴。那么这个木莲救母呢，康熙安排的好逗啊，真老虎、大象、狮子都上了戏台，唱得热闹极了。康熙在演戏的中间呢，据说呀还上了台，向下边的官员百姓撒金钱。这时候是当年皇上教化百姓，教化宫廷到百姓一个很好的举措。我看这个讲北京的戏曲史的时候，有先生提到这一段，我印象呢很深刻。盂兰盆节前后这个念经啊，劝善金科，劝人行善，这段事儿呢就发生在300多年前地安门这个地界儿啊。好玩吧，不说呢就好像被人遗忘了。 杨良志先生说的照片我会发到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米下的听听号上，大家可以去看。自从摄影技术被引进中国之后，北京的城门成了被拍摄的对象。其中杨良志先生所说的这一张清朝末年地安门的照片曾经被很多人引用。另外，杨良志先生所说的木莲救母是从北宋时代就已经形成的戏曲，因此木莲戏有中国戏剧的活化石之称，为中国戏剧起源、沿革以及发展传承的研究提供了极其有价值的材料。并且在清康熙年间，这出戏进入宫廷，皇家也搬演此剧。正如杨良志先生所说，当年康熙皇帝上演的这出大戏就是在地安门一带。到了乾隆年间，我们曾经在热播电视剧《延禧攻略》中看到过娴妃到地安门外开朱棚的桥段。这段历史是真实的吗？我们来听一段电视剧的片段。 明日地安门外施粥赈灾，你们大家都得去帮忙。 刘嬷嬷，我们自己手上的活都堆积如山，明日去了地安门还怎么干活啊？ 这娴妃娘娘说了，凡是去地安门外的新者库仆役，每人赏银1两，轮休1日。 多少？ 娴妃娘娘也太好了，我还从来没领过赏钱呢。 赏钱啊， 太好了。 就是呀，只有娴妃娘娘会记得咱们这些最下等的奴才，还有一日轮休呢。 行了行了，别啰嗦了，早点回去休息，明日三更地安门候着。 是。 都排好队，排队，排队呀、啊！我跟你们说，你们要是不排好队，馒头就不发了。 别急， 不错了啊！ 大家不要急。 吴总管，为什么这么乱？ 娴妃娘娘，不知从何处来了这么多难民，整个场面都乱成一团了，您看是不是先停一停？ 这什么呀？是说皇宫里的娘娘舍弃残旧吗？这什么？这分明是水，我看看我能见人影。你看看，看这馒头不但是糙米，里面还有沙子，能吃吗？他冒着眼疙瘩。 娘娘，他们根本是胡说八道，我们的馒头里哪有沙子啊？ 我们千里迢迢来到天子脚下，以为会有吃有穿，结果被官兵到处驱赶，妇人分文不舍，破衣烂衫，腹中空空，只能卖儿卖女。宫里不是说什么施恩放粮吗？根本就是谎言，他们是骗子，骗子，他们是骗子。还排什么队啊？他们赶紧 电视剧《延禧攻略》里边的这个桥段哈，是说在地安门外啊开粥厂，这个桥段看着反正特别热闹啊，说这个贤妃啊亲自坐镇，很有些豪强地主家里边大奶奶那种风范。但其实呢，在历史上这个事件其实是不可能发生的。您可以想想哈，乾隆朝的贤妃都可以出宫去放粮赈灾，那后来这个两宫皇太后何必还垂帘听政啊？是不是？她垂帘的目的不就是说这宫中的女眷不让外人看吗？别说皇帝的嫔妃了，就是太后也不能随便让人瞧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其实是不靠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您正在收听的是《您正在打开文化之门》。 在乾隆年间，地安门发生过什么真实的事件呢？翻阅《大清高宗皇帝实录》，也就是《乾隆皇帝实录》中，我们会发现，在乾隆47年，也就是公元1782年4月14号，在这一天的实录中记载，地安门外着火的房屋相距地安门甚近，该步营兵丁尚能保护地安门外，甚属勇往。着施恩所有保护地安门人等，每人给银2两，以示鼓励。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当年地安门外房屋着火了，因为离地安门很近，所以很多步营的兵丁非常英勇，奋不顾身地救火。所以乾隆皇帝就给所有保护地安门的人每人奖励了2两银子。由此看来，那个时期还是很重视对地安门的保护的。虽然它不像天安门一样代表帝王的脸面，却也是皇帝北上出征巡视、亲祭地坛诸神时的必经之路。说到古时的地安门，杨良志先生还通过史籍记载给我们讲述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这个地安门这个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地安门外，我们可以拿图来查，王府挺多，豪宅挺多，还有呢就是九门提督衙门，这样地安门外呢就很不平常的一个地方了。当年皇宫上朝，大家都是马车呀，大轱辘马车，因为上朝的时候呢也都差不多一个时辰，所以地安门外曾经啊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官员人等很多呢都通过地安门西边那个门，从四面八方进地安门，进地安门以后呢，很多都是从东华门啊进到皇宫里去。那么大家都向地安门这个门里走，就出现什么呢？叉车了。这个官员人等的那个大马车呀，他那个都是那个大轱辘啊，所以历史笔记上有记录说那个轮毂相击。 插上了， 这也好玩。 嗯， 就是当年地安门这儿曾经有这样的盛景。你想啊，从鼓楼大街来的，你比如说那个恭王府、什么醇亲王府，鼓楼大街来的，从鼓楼东大街来的那好多王府豪宅呀、从这个地安门西大街、东大街来的，原来这没有那个通路，都从这一个口进去。所以出现轮毂相击，车插上了，这想起来也非常好玩的事情。 因为我现在看到就是那个有好多老照片哈、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地安门内那条路啊，中间是高的，它是这种玉路的，也是等于是比较好的一条路，两边其实都是好像洼地一样，是那种土地，所以说如果以前要像您说走车走马，只能走中间那条路、 你说的很对。 嗯， 民国时候有一个北京掌故的大家，叫张次熙，他家呢一直在城南住，他写北京就写过你说的这笔事儿，什么意思呢？就是啊，那时候北京啊，路边上的百姓们倒垃圾，那时候垃圾不是今天这样的垃圾，它垃圾的主体呢是煤灰，烧煤，煤渣子，没有这个运垃圾的车， 于是呢就都往马路中间倒。所以这个地安门大街啊，曾经有那么一些年头形成了呀马路中间高，因为这个以煤渣子为中心的这个垃圾啊把它垫高了，反过来变道那些地儿呢反过来就低了。那么走马车呢，它当然从中间这个叉车的情况就更严重了。那么张自习写的呢是100多年前的旧北京，当然今天的北京街道何等的好了。 地安门确实在史籍中留下了很多记载，比如地安门还是皇家的逃生之路。光绪26年，也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就是出地安门再走德胜门逃去西安的，并且当时的地安门还曾经被八国联军炸平了。让我们继续来听杨良志先生的讲述。 1900年庚子事变，庚子年的时候地安门曾经被炸平了，历史上大家不知道哎。那么有一张照片，就是在景山向鼓楼方向照，这是哪年的照片呢？1900年的照片。什么意思？地安门那个位置平平的一片，没有建筑。怎么回事？1900年啊，8月份八国联军从通州方向打进北京，日本人进朝阳门直逼鼓楼，从鼓楼往南打就是地安门。据说日本人啊占据了路边上的这个高房子，对地安门形成了伏击夹击之势，清军守兵地安门、燕翅楼这个景山方向，清军守兵根本战不过侵略者。所以地安门呢在这个日本人的炮火下当年被焚毁了，没有了。这段历史好像也被人们遗忘了。我这里有一张照片，就是从景山向鼓楼方向照的照片。你们看呢，地安门没有踪影，反过来地安门里边啊有一大片水洼子。什么意思呢？地安门内曾经地势低洼，雨后积水。1900年啊，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慈禧呢，慈禧通过地安门就向西直门方向西北跑了。这段历史说起来就太多了。其实呢我们看历史记录啊，地安门被平毁了的第二年，当时清朝廷也赶快的把地安门修复了。所以后来一般的都说地安门啊是永乐18年1420年修建的，这不错。但是1900年地安门曾经被毁平了，后来又重新建了地安门，这段历史人们不清楚了。我这张照片可以说明。另外呢，当年的申报，1901年的申报10月初10讲近日地安门被修复，西边呢还留了一个口子，其实原来有皇城的啊，西边还留了一个口子，以便车马人员通行，还有这么个记录，仅少的一段记录。 地安门是皇城的北门，清末民初北京俗称后门。在摄影技术刚刚传到北京的时候，外国驻华人员就曾经拍摄过地安门。这座历经风雨的城门创建于1420年，在1954年被拆除。有关地安门的历史文化，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一会儿见。 云霞一大手，是谁

在元明清三代都是皇家禁地的北门。明代皇城在北东西墙各辟一门，北门命名为北安门，东门命名为东安门，西门命名为西安门。其中北安门在顺治八年改名为地安门，和天安门相对。地安门位于中轴线上，基本上是元大都萧墙后在红门的位置。地安门作为中轴线上已经消失的皇城城门，有怎样的历史文化故事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讲述有关中轴线的烟火气地安门。本期节目的选题策划人是小强，节目嘉宾是北京文史馆研究馆员、北京出版社资深编辑杨良志先生。 我们现在看地安门，其实啊，有时候在历史照片中常常把地安门和西安门弄混了。为什么？地安门是三胞胎，用这一个设计图纸做出了三座城门。第一呢是天安门，那是南向的正门，这个不说了。那么地安门东边的东安门，西边的西安门，这是三胞胎，一个模子，长得一样。我们现在呢看老照片，地安门有很多，西安门少一点，东安门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历史照片。我们看东华门，就是东安门里边那环门，就是那个紫禁城的门，是东华门。这时候就会发现东华门的东安门，其实在东华门往东走，往后退，从东华门往后退，退不远有东安门的遗址。东安门是当年啊，这个袁世凯的时候，他的部下的军队借着乱呢，把东安门给烧掉了。 他没有去 对 南京就职吗？ 这是一段历史。那么我们在西华门那儿站着，你也按习惯回头我找这个西安门吧，没有。 对，它位置不是正对着呢。 这个很多人讲啊，说北京啊中轴线东西对称，我们有些这个画的这个示意图啊，也把东安门西安门画着的是两两对称，不对了。为什么？因为北京的西边啊留下了那个内三海，所以把这个西安门呢破例的调动了，往哪儿调了？往北边调了。调到哪个方向去了？就是啊北海大桥，那个叫金鳌玉洞桥。金鳌玉洞桥的西边临近了西四牌楼，那个地方西安门。 现在还有一个地名， 有地名，对， 公交车呀，那个站 啊。西安门呢，解放初期，因为那点好多那个小摊商不小心着火，把西安门毁了。所以我们北京人不简单的以为东西对称，我找到东安门了，我也就知道西安门了。这个历史我们往往忽略了。一言以对称盖之，实际上呢这个地方恰恰不是对称，因为有我们水系的问题，西园它要做保护啊，这个我们要把它说清楚。那么回到地安门来说，地安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历史照片看到它有过一段消失。我们更多的照片呢体现出来呀，不管是从南往北照，还是从北往南照，就是从北往南，就是从鼓楼方向往景山方向照，这些照片呢都是记录的非常清楚。在这条啊中轴线的路上，地安门在中间的位置立着。如果说阳光强的时候，它很多时候是中门关两门开，也有时候呢就是皇权已经啊败落了，三个门都开着。 大家好，我是选题策划人小强。说到中轴线上的地安门啊，到了老百姓嘴里啊，叫什么？不叫地安门了，叫后门。这里的后门呢，实际上是相对于正阳门，也就是俗称那个前门啊，而言的。 其实呢，这两个门啊对不上，为什么呢？一个是皇城的北门，这个地安门后门，它等于是皇城的北门；一个呢是内城的正南门，这正阳门是内城的正阳门，啊，它呢不是一个体系，不是一个系统。但是咱老百姓啊，就是按照这个前门和后门，给它对上了，您说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哈？其实呢，能够对上这前门和后门啊，也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正阳门内的棋盘街，还有地安门东大街和西大街，当然有皇上那个时候，就是在清朝以前啊，当时呢是可以允许老百姓东西通行的路，而现在呢，我们可以畅通无阻的什么长安街呀、朝府街呀，当年啊都因为有皇城的城墙的阻断，是无法东西通行的。因此啊，有老百姓能够东西通行的两条大街，正好一条挨着地安门，一条呢挨着正阳门，因此这两座门也就成了老百姓嘴里边的前门和后门。 上半期有关地安门的历史，我们已经说到了清末的1900年，此后的地安门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最为引人注目，让历史记录下来的，就是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出宫。让我们来听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阿龙的讲述。 这皇城四门呢，就是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和西安门。这地安门呢，和天安门相对应，这儿当年呢，是皇城的后门。但是啊，这座皇城的后门却记录了不少皇家的屈辱史。话说1900年，这八国联军呢攻进北京，慈禧万般无奈之下准备出逃，临走之前呢还把这个珍妃给塞在井里淹死了，也算是解了慈禧的心头一恨。据当年的宫女回忆说呀，慈禧好似早有准备，这太监呢捧出了一套农村妇女的衣服，这慈禧啊换掉了华丽的戎装，乔装改扮，就化妆成了平民，由打地安门可就逃出了北京。这时间过去了24年，等到了1924年11月5号这一天呢，溥仪被赶出了故宫，也是由打地安门呢出了皇城。那一年呢，溥仪19岁。而且啊，溥仪的亲爸爸摄政王载沣在溥仪出宫之前呢，曾经不止一次的赶到南苑驻军营地啊，试图呢亲自劝说冯玉祥你不要逼宫。但是啊，这冯玉祥根本不听这一套。溥仪呢此前也曾经派自己的老师陈宝琛呢拜望过冯玉祥，也被拒绝了。这冯玉祥最后啊还是派陆中林来逼宫了。当时啊，陆中林就带了20几号人，每个人呢也只是带了手枪，怀里揣两颗手榴弹，从这神武门就闯进紫禁城了，一路往这个养心殿而来。这些个士兵啊采用的是盯人战术，每见到一个人呢就命令原地给我站住。就这样一直到了内务府大臣邵英面前，要求他呀向这个溥仪马上传达命令，限时要离开紫禁城。当时这溥仪干嘛呢？正在储秀宫啊跟这太监孙耀庭踢完毽子之后呢，跟这婉容一块吃苹果的。看得出来溥仪啊是磨磨蹭蹭的，不想出宫。一看呢限定时间马上该到了，陆中林把怀里揣的两颗手榴弹掏出来，啪往桌上一拍，就撂到邵英面前了。哎，故意啊大声跟这个随从说，说这个时间呢虽然到了，但是告诉景山上这部队啊先别开炮，再延长20分钟。一听这话，溥仪啊吓得浑身是汗，胆战心惊啊，只好在陆中林这些人的护送之下出神武门，坐上小汽车可就离开了紫禁城。这车队啊出皇城的时候走的也是地安门。溥仪啊在我的前半生里曾经写到过，说这时冯军方面已经给我准备好汽车，第一辆坐的是陆中林，我就是溥仪自己啊坐了第二辆，婉容和文秀坐的是第三辆，张璧则坐上第四辆，邵英等人则坐了第五辆，于是就浩浩荡荡的到了我父亲所住的地方，就是说载沣住的那个醇亲王府啊，说德胜门内什刹海后海北河沿的醇亲王府。那么巧合的是啊，40年后这溥仪呢在全国政协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活动上就遇到了当年逼宫的陆中林这些人。这溥仪啊特意还问这个陆中林说，当年景山上你架那大炮到底怎么回事啊？陆中林听完之后啊哈哈一乐，说那是骗你的，哪有什么大炮啊，是把你吓唬出来。看来啊这溥仪出宫是被诓出来的。 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说到地安门最为浓重的烟火气，自然是和曾经见过地安门这座建筑的老人的回忆有关。在杨良志先生看来，地安门其实是他和当年小伙伴们童年的乐园。 那么什么事儿留下印象呢？第一是夏天炎热的时候，地安门啊可是一个乘凉的好地方。为什么？一，过堂风啊，从北向南刮来的风多可贵呀。地安门这三个门对呢，恰恰是过堂风的好地方，所以炎热的夏天的傍晚在地安门那儿坐着，不像今天这样啊，车马繁挤，那时候比较清凉的。还有呢，就是地安门那个大石台阶儿，那个建筑下边的大的石条的石柱，早一点去，这个石条啊还带着太阳一天晒烤下来的余温，你匆忙的坐上去，可能它还烫，有点烫屁股。但是在那里玩，你晚一点去，这石条啊就很凉快了。上边是凉风习习，下边呢是比较凉快的大石条，那就是北京孩子度过夏天傍晚的一种享受。在地安门那儿印象很深的是北京的雨燕，北京的小燕子。那时候的雨燕呢，真是无以数计呀、啊！特别到傍晚，说实在的，那时候那个因为不远处什刹海吗？有水呀、啊，那个蚊子也比较多，或者说呢，飞蚊成阵。那时候说那个鼓楼上说冒青烟了，人们就大惊，说怎么回事？后来人们上了鼓楼底儿，细致的查考，不是，是一种蚊子啊，太密了，在楼上形成了远远的看去好像冒烟状。什么意思？就是那时候啊，蚊子成阵，相当数量。那么这个小燕子呢就高兴了。我记得很清楚，这种雨燕呢、啊、这个羽毛啊呈灰黑，甚至有点蓝色，胸脯上呢一块白色，整体呢是一种流线型。那个成千上万只小燕子就在地安门内外晚上盘旋飞翔。那我们看这个珠海的这个飞机表演，那时候这些小燕子，成千上万只的小雨燕做飞行表演，漂亮极了，一个个流线型，飞得又快。就在飞翔的过程中，空中盘旋成阵的蚊子就是他们的美食啊。这个雨燕啊飞得快，不断的还发出一点啊非常清晰的尖利的短促的叫声啊，所以孩子们看着雨燕翻飞，那是一种很好的欣赏。其实跟雨燕同样的还有蝙蝠啊，蝙蝠孩子们那时候不叫这个文名，大概叫夜幕虎。 对， 夜幕虎啊，夜幕湖也成阵。地安门的这个七开间啊，中间三间是通行道，左边两间，或者说东边两间西边两间，这四间呢是不开着的。最早可能是驻守的官兵住啊，做办公衙门啊，后来甚至啊有被那个从清宫里逐出的太监们占领居住。但是呢这个窗户格子呀往往是空的，连糊了纸都没有。这些小燕子和蝙蝠愣是可以啊从这个窗棱间啊窗洞间穿进去啊。那么可以理解，就是地安门也曾经是雨燕和蝙蝠的家。 这个蝙蝠也好玩极了，夜猫虎啊，薄薄的翅膀又拉得很长，大的夜猫虎展开来大概有这么手掌大，人们说是老鼠变的，其实不是，但是这个蝙蝠呢，在这个整个地安门内外也曾经是飞翔成阵，他们呢主要的是靠听觉，靠这个音波反射来这个控制自己的飞行，所以速度快，临近了窗棱了，临近了这个地安门的这个窗沿了，房沿了，唰就飞回来了，那是神奇的飞手，这种声音的这个反射学呀、啊、也高超极了。 你说特别有画面感。 特别有画面感。孩子们就想把这个夜猫虎抓住，淘气的时候就把鞋脱下来向这个蝙蝠的阵里啊扔过去。这个夜猫虎呢可以听着你的这个鞋的这个飞动和掉下来，它向你冲过去。但是当你要把它扣住的时候，它又躲开了。那是孩子们非常好玩的一种游戏。夏天的地安门，不管是雨燕还是蝙蝠，都给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些年闹这个新冠病情，这个所谓的蝙蝠啊形象已经模糊了。但是在中国的古代啊，蝙蝠啊，人们求其谐音有个福字，曾经是吉祥的飞翔物，曾经是带来幸福的这个小飞物。所以你们看这个恭王府里有一个大厅，恭亲王啊并不把它命名为啊福厅，幸福的福，不是，他写的是呢蝙蝠的福，福厅，求的就是这个谐音。据说恭王府里边画了有9999只蝙蝠，求的是这个大福。康熙在这个恭王府里还有一个大福字，9999加上康熙的这一个福就是万福啊。啊，恭王府里啊我们还可以寻到万福啊。过去中国古代说五福捧寿，木刻砖雕。这个五福啊什么呀，画的就是蝙蝠啊。啊，中国的谐音文化也很有意思。所以这些年因为病情流行，这个蝙蝠的形象模糊了。但是想起啊地安门的雨燕蝙蝠仍旧是一种很美好的回忆。 我们知道正阳门的雨燕非常有名，其实地安门同样是北京雨燕的家。除了雨燕，很多人想象不到属于地安门的回忆还和一种小动物有关，这就是蝙蝠。可以说通过杨良志先生的回忆为我们想象那个时空里的地安门提供了依据。 那说到地安门，老老年间哈、啊、就特别特别早了啊，很早很早以前，还有一个让北京人特别稀罕的物件，是什么呢？是说呀，这个地安门的金门墩儿啊，相传地安门的金门墩儿、东安门的银闸、新街口北大街的铜井、德胜门内的铁影呗和太液池北岸的西殿，共称为北京的金银铜铁锡五大古迹。可是现在呢，除了铁影呗被移到了北海，其他四个现在都已经成为了传说，根本就找不到了。那具体地安门的这个金门墩原来在什么地方，后来呢又是怎么消失的，现在都已经沉没在历史的尘烟当中，谁也说不清楚了。 地安门是北京中轴线上已经消失的皇城城门，虽然1954年就已经被拆除，但几十年来这里的故事和文化仍然在流传。感谢选题策划人小强，感谢杨良志先生的精彩讲述。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乐享生活，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直播。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云霞一大手， 是谁在歌唱？ 年少 人地踏不歌唱，是谁在低语有理有走有理 云上

以上是广告时间。 钱包员西三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整套南非金丝檀木的家具。 钱包员东五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整套价值过万的智能卫浴。 钱包员北四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套。 送啥？ 并送你整装款只减3万的超值福利，当开业见面礼。 这么多重福利，去哪个店更合适呢？ 打400-606-8866，让接线员给你导航，离你更近的钱包员。 更近的就是更实惠的400-606-8866。钱包员新年新店全。 活动详询店内。 中国劲酒联合荆门老鲍三推出超值优惠套餐，原价461元，活动期间仅售356元。火锅配劲酒，解腻爽口，好搭档。中国劲酒，给生活加把劲。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爸爸，你怎么总是不在家？ 爸爸要忙着给别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装房子呀，要不寒假前小朋友们就住不上新家了。 那行，我让你去了，要好好给他们装修，要靠谱。 宝贝放心，爸爸的公司啊叫全包圆，靠谱的工长叔叔都在靠谱的全包圆。 你爸爸可厉害了，你们也想找我爸爸给你们家装修，可以打400-606-8866找他。 嚷嚷一个月要装修了，你还没动呢？ 我想着现在太冷了，过完年再说吧。 你看，不会算账了吧？ 怎么说？ 开春哪有现在反季让利的优惠力度大呀？你还得排队设计，排队开工。你想想，设计师盯8家，跟盯1家，那能一样吗？排队开工排俩礼拜，不着急吗？ 那上次你说的全包圆的装修福利还有吗？ 签约就白送全套智能电器，你以为随时都有呢？赶紧打400-606-8866啊！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元旦假期，全市重点监测的166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344万多人次，同比增长 72.4%， 营业收入3亿1500多万元，同比增长1倍。游客接待量排名前10的景区是王府井南锣鼓巷、前门大街景区、北京首创奥莱休闲驿站景区、乐多港假日广场、中粮祥云小镇、天坛公园、北京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故宫、陶然亭公园。乡村游累计接待游客48万多人次，同比增长 4.9 倍，营业收入8100多万元，同比增长 5.5 倍。接待量前三位的是延庆区、密云区和怀柔区。另外，随着冬奥会的临近，本市掀起了全民冰雪运动的热潮。北京市属公园4处雪场、7处冰场，总面积近60万平方米，给市民和外来的游客提供包括冰雪活动、科普宣传等在内的25项冰雪活动。元旦假期，全市96家演出场馆共举办了160台、452场精彩大戏好戏。这其中既包括新年音乐会、京剧、儿童剧、话剧及各类型题材的电影，同时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还围绕歌唱北京、舞动北京几大板块，提供了内容丰富的线上重点文化活动156项。现在开始到3月30号，进入张家口市需要携带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出示健康码、行程卡绿码，同时重离雪场暂停对外开放。太子城高铁站暂停旅客上下车服务，到崇礼的人员需要提前1天报备。在线机票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元旦假期春节期间机票搜索量环比前一周增长达4倍。整体来看，今年春运机票购票高峰相较往年略有滞后，预计将有70%旅客提前3天订票。目前除夕前3天较为短缺的热门航线目前仍然有折扣，建议旅客尽量提前规划出行购买机票，避开高峰期。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